着你，我抱着你。如果生命果真是无常，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。有你在我身旁，有你给我力量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，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，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，我只要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，我只要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。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成熟呢？我觉得成熟应该是喜欢的东西依然喜欢，但是可以选择不再拥有；害怕的东西依然害怕，但是已经可以勇敢地去面对。 Because of you, I am.

城市风雨，放肆破听。 当生活当中经历过生老病死，才明白世界很大，幸福很小，一家人整整齐齐，健健康康，幸幸福福地在一起，这就是理想中的市井生活。你理想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？有时候我们听着一首歌就被感动了，有时候听歌感动，可能是因为歌里面唱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吧。